第十三集，你不会再吐了吧？仁义回到自己办公室，开始写这段时间的出警报告，尤其是第四视角火灾的。每个中队都有专门的文员，负责详细记录每一次出警的情况。这份文书需要他的审核并签字，同时他还要从指挥员角度出一份报告。情况越复杂的事故，文字内容自然就越复杂。仁义很讨厌写报告，就像学生不喜欢写作业一样，但又不得不写。正写着，外面传来了敲门声。 进来。 仁义抬头，见进来的人正是他们新来的女战士李萨。李萨行了个礼。 队长。 坐。有什么事吗？ 有。我想问仁队，为什么只把我分到专勤班？ 仁义眨了眨眼睛，静静地凝视着李萨。李萨毫不退缩地直视着仁义。 因为我是女的吗？所以只能做后勤工作。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来我的中队吗？ 我被录用了。 你是被录用了，你的履历也符合录用条件，但跟全国许许多多中队一样，我是不愿意录用女战士的。你被录用是指导员基于政治上的考量。 李萨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但脸上的表情未动。 消防系统有很多女同志，但绝大多数从事文职后勤。我们不愿意用女同志，并不是歧视与偏见，而是这份工作涉及体能、力气、心理承压能力。这些你都想清楚了吗？ 想清楚了。我当过兵，服役过消防队，还去读了消防指挥专业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我坚定地要成为一名消防战士。我不认为体力是衡量我能否胜任的唯一标准。我有丰富的专业知识，我有很好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压能力。我体力是没有男同志好，但我也有男同志没有的优势，比如进入狭小地带，比如需要悬吊时我比他们轻，比如安抚受难人。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可以取长补短。 仁义挑了挑眉，这个姑娘身上有一种令人眼前一亮的精气神，如果她不是自己的部下，她会乐于欣赏她。但这份工作关乎着真正的人身安全，他不能草率地把后背交给他无法信任的人。 李萨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当消防员？ 我有我的理由。 你说的没有错，你有你的优势，这份工作也确实需要协同作战。但我和其他战士们都没有和女人合作过，这种担忧不只是我一个人。如果我把一个不确定因素贸然放进战斗班，对其他人也会产生不良影响。我不能允许冲锋陷阵的战斗班里有一个人是不能被其他人信任的。所以无论你服不服气，你现在只能去专勤班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合格的消防战士，证明自己。 我会证明自己，多谢队长。 去忙吧。 啊。李萨走后，仁义无力地叹了口气，把两条长腿往桌子上一搭，玩起了手机。他这两天都没时间，也没心情关注第四视角的新闻，或者下意识里，他不想再通过这种方式回顾那一晚发生的事。现在，他终于缓过来一点，打开了一些热门新闻稿和自媒体的评论，大部分的舆论内容都聚焦在火灾起因和责任人上，也有一小部分在指责他们灭火不力，例如往旁边喷水，不及时进去救人等等。评论里争吵得很厉害，他们早已见惯了媒体的不良导向或外行的不理解。这次并不算严重，但每每看到那些文字，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到难受与愤怒。年轻一些的时候，他还血气方刚，会跟骂他们的路人吵架，会跟不守规矩的记者起冲突，甚至还差点打报警人。他受过处分， 也得到过教训，但在他成为中队长之后，他知道自己的言行影响的是整个中队。自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冲动过，所以看着这些言论，仁义也只是嘲讽的一笑。他换了个舒服的姿势，准备化身漫漫女神去打盘游戏解压。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龚应贤打来的。仁义立刻接了电话，然后又立刻后悔接得这么快。他只能自欺欺人地用一种散漫的口气喂了一声，尾音拉得长长的。 喂， 蔡文的尿检结果出来了，阳性。 什么？那他用的是 甲基苯丙胺、盐酸羟亚胺和布洛芬。我问了缉毒大队同事，市面上最近有一种新型毒品叫神仙水，就是这些东西的混合物。 中间那个盐酸什么的是什么玩意儿？ 中间那个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了。 盐酸羟亚胺制作 K 粉的材料。 哦，可就算他吸毒，怎么证明是他引起的火灾呢？ 这种神仙水需要一个特别的稀释方式，就是加热。一是雾化方便稀释，二是当温度达到210摄氏度，会产生化学变化，使效果更猛烈。所以这个加热的工具最好是一个能够不停提供热源，又好获取又好携带的。所以他们最喜欢用 酒精灯。 实验室的结果还没出来吧？我猜那块玻璃属于酒精灯。 所以他们吸嗨了，打翻了酒精灯，引燃了沙发。酒精这种挥发物难怪找不到助燃剂的痕迹，但酒精灯的瓶子上会有残留。 目前为止这是最合理的判断。 好，等实验室有结果了我通知你，证据确凿了就可以结案了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长吁了一口气。找到并惩罚犯罪是对受害者家属唯一的宽慰。隔天上午，火灾调查科的实验室出了结果，龚应贤在现场捡到的那块融化的玻璃跟他的推测一样，来自酒精灯。仁义让张文把报告给红武分局送去一份，然后发信息通知了龚应贤检查结果。有这样确凿的证据，基本上可以结案了。从事发到现在才过去4天，这样的效率应该可以向领导向公众交代了。仁义本以为这件事结束了，可黄昏时分他再次接到了龚应贤的电话。 你收到检验报告了吗？ 收到了，我要跟你确认一件事。 什么？ 从你们接到报警到现场到打开紧急通道的门到火势扑灭，这些准确的时间点。 我报告还没写完，可以先发给你，里面有详细的记录。怎么了？ 案情可能有变化。 什么变化？不是可以结案了吗？ 蔡婉承认吸毒，承认是酒精灯引燃了沙发，但他说当时包厢内有其他人，陌生男人，他神志模糊，不记得对方的相貌。他说是那个人故意打碎了酒精灯，他之前因为害怕被发现吸毒，所以不敢说。 你相信一个吸毒的人说的话？他的说辞已经变了好几次了。 每个吸毒的人都是欺诈型人格，我不会完全相信他的话，但有一点有些可疑。酒精灯的瓶口都有密封设计，如果只是倾倒，棉芯会漏液，但很难一下子造成大面积泄漏。而且瓶身一般的比较厚，茶几或沙发距离地面多高？40厘米左右吧。我买了7个不同的酒精灯试过了，这个高度掉在地上，只有一个质量最差的碎了。我捡到的那个是比较厚的。 造成那么快速的、一时无法扑灭的燃烧，需要比较多的助燃剂。你的意思是？可能有人用力摔碎了瓶子。 蔡婉也是这么说的，当然这并不能排除他摔碎的可能， 只是我需要更多的证据去佐证或者否定。 你想怎么佐证？ 我想在犯案时间重返现场，看看能不能有新的线索。 晚上去？可光线不太好啊。 尽可能还原现场，有助于从犯罪者的角度去思考。 那好吧。 晚上一点多，两人再次来到了第四视角。这里几天前刚发生那么大的事故，生意自然受到影响。此时整条街都颇清冷，全不复从前的热闹景象。到了现场，龚应贤没有着急进去，而是在街上转了两圈，把东西两侧通往第四视角必经的路都走了一遍，人依旧跟着他压马路，闻着饭馆里飘出来的阵阵香味，口舌生津，胃里难挨地抽了抽。直到半夜一点多，大约到了起火前的时间，两人才跨过封条来到了废墟前。龚应贤深吸一口气，戴上口罩，打开手电。 等一下，你不会再吐了吧？ 不能保证。 这里不过就是脏一点，你就吐了？你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啊？既然这样，何必为难自己呢？ 你少一点废话，我们就能早点结束。那样，我至少不会吐在你身上。 龚应贤说完，大步迈了进去。任毅翻了他一眼，也跟了进去。